而家讲到天啦，阿难知世更人啊，不求上智，未能舍之妻妾恩爱。啊，呢一段咧，呢几句说话咧，讲系生天嘅恩。哦，生天嘅恩吓，就系话世更人，世更人系指在世间上做人，而想咧离苦得乐，有心咧超出呢个苦恼嘅圈子嘅人，但系可惜佢唔懂得求呢个上智真心，仍旧咧系要依呢个妄想嘅心，唔会增修，所以未能够超出三界咁。咁所以咧，佢仍旧啊未能舍离呢个妻子妾侍的恩爱，这一种是叫做欲天的恩。天上有几多种啊？有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每一层呢的境界是比每一层高一点，层层高升。现在我们望上去见到的天呢，就是指欲界天。乜嘢叫欲界天呢？系同我哋人间一样，有呢个欲望嘅，有呢个物质享受嘅。但系咧，佢境界比我哋系高级得多啦。嗱，呢种欲界天人咧，未能够舍离呢个淫欲、睡欲、食欲、贪睡、贪食、贪淫。哦，但系呢个食欲、睡欲同埋淫欲之中，三种欲之中咧，以呢个淫欲最紧要，因此呢度咧就改出嚟话未能舍之妻妾。但系佢有呢一个出嚟苦恼嘅心，希即系想多啊，呢个想多系情少，因此咧佢就可以成为生天嘅恩。梵语咧，印度话提婆翻译中国叫做天。天嘅意思咧就系好光明、好洁净、好尊胜。我哋知道天同埋仙唔同嘅地方系乜嘢咧？仙咧系贪恋呢个长生不老，吓最怕死嘅。天咧就唔系啦，天咧就能够舍呢一个身体这个正步之后，然后升天。哦，仙呢是居于这个生，或者居于这个海，是属仍旧属于人间，不过远离人间的烟火而已。天呢就不是了，离地了。哦，已经超出人间，所以天同埋仙是绝对不同的。但是呢，有些人想学仙的人呢，他就说叫做天仙道。实际天和仙是不同样的。哦，天最下那层，以人间接近最下那层叫做什么呢？叫做四天王天。哦，欲界有几多种天啊？记得吗？欲界几多种天啊？几多层天啊？六层。欲界有六层天啊，第一咧就系四天王天。四天王天嘅生活又点样过咧？咁嗱，经话依邪淫中心不漏日，情形生命命中之后，乱依日月，而是一类名四天王天。即是说这一种人呢，是对这个正常的婚姻 的行为呢仍旧保持不失，但是呢就不会花心去搞三搞四了，不犯这个邪淫了。所以不但不分这个不生这个邪淫，连这个心念都不起，即是话时时修呢个禅定，系置于呢个正定之中。啊， 心呢是不为境所动，叫做情；心能够照物，叫做形；定久能够发光，叫做明。哦，即是这一类人呢是以上品十善为根本，再加上修这个禅定，令到他心不起，能够发出这个心的光明，叫做是什么？叫做情而不动。这一种人呢，命中之后呢，写了这个人生，这个身体之后呢，就生在这个衰微生腰，和这个日月宫隔离。这一类人呢，就叫做四天王天。这个四天王就是东南西北，东方的叫做慈觉天王，所居住的是黄金岛，黄金的宫殿。南方叫做增长天王，居住的叫做琉璃宫。西方叫做广目天王，居住的白岩宫。北方是多闻天王，居住水晶宫。这个四天王天离开我们人间有几远啊？有四万二千由巡高。由巡是印度一种计数法，大由巡八十里，中由巡六十里，小由巡是四十里。这里呢是讲二万四千由巡高，那你们就去计一下，计然之由巡就化为里，里就化为尺，尺就化为寸，那就走出这个数目字出来了。咁呢一呢一個天裏邊嘅工人啊，嘅天人啊，佢身幾高咧？咁75丈高，75层楼咁高啦。啊，如果平均一層樓係10尺嘅話，咪75层楼咁高啦。佢壽幾多歲咧？500歲。500歲唔係話我哋人間嘅歲咁樣計喎，係人間50年為佢一晝夜。你計下啦，50年為佢一晝夜，佢一年咧360昼夜，咁啊佢500年，嗱呢個好長啦。咁呢度我唔知係邊個計啊？呢個數啱唔啱啊？總共咧係98,000年，哦，呢個係筆記裏邊抄出嚟嘅，我唔知呢個數目啱唔啱啊？佢壽咧係總共係人間咧900,000年，哦。有900,000年，我哋都唔知去咗边咯。咁呢一个咧叫做四天王天，最下一层系睇住我哋嘅，哦，东南西北四天王。据说咧，佢有呢个太子咧，同埋呢个统领嘅鬼神咧，响呢个人间巡住我哋。哦，我哋做善咧，佢又记录落嚟；做恶又记录落嚟。如果呢一个地方啲人善咧，佢就降福俾你，风调雨顺；如果呢一笪地方嗰啲人做恶咧，佢就俾你旱灾、水灾，好多问题发生啦。直接管我哋嘅四天王天啊，四天王天再上咧就叫做忉利天。啊，忉利天系印度话，翻译中国叫做33天。就高一層啦，喺衰微生頂，哦，每一方咧，東南西北每一方咧有8天，中間有一層，叫做善見城。呢一個中間嗰層咧，就係大色天王所居住嘅，係離地84,000由巡高，身長咧150丈，即係150层楼咁高啦，哦。現在好似最高的樓都是100层啫，100多啲，未有150层啊。咁呢一個咧，呢一個天人咧係人更100年去為一晝夜，哦，佢壽命1000歲，咁你就去計啦。唔係呢度合計人更3,600,000年，壽命好長好長嚇。咁呢一個忉利天人點樣過日子咧？咁啊，依己妻房啊，仁愛微薄；依淨居士咧，不得前微， 明中之后超日月明，居人更顶，二是一类明偷离天。话呢一个依几妻房啊，任爱微薄，系指呢个人在人更做人嘅时候嘅境界吓。佢响人更做人嘅时候咧，佢对于呢个欲望咧系好轻淡啊，咁啊绝对唔会有邪心，咁甚至对自己嘅正常嘅婚姻咧都好好淡好淡啊。而佢以修呢个十善为根本，再加上呢个禅定嘅功夫，事事都系居住于呢个禅定之中。间中或者有呢个任欲起，未得到现前系坐定嘅禅味，因此咧命中之后咧就神识超出呢个日月光明，而生响须弥山顶啊，呢一类叫做偷离天。咁啊，呢个偷离天咧又胜过呢个四天王天啦。偷离天里边，四面咧係有呢個幾多？有呢個八天，四百就三十二咯。中間嗰層咧係叫做上帝居住嘅啊。其他宗教所謂上帝咧，就係指呢個帝釋天啦。在佛教嚟講咧，呢個帝釋咧又係相佛嘅。據說啊，以前咧有根子啊。個佛像咧係鐵咗金，冇金，金甩咗。咁其中有一個人咧就發心去鋪呢個佛金，但係自己唔夠錢，因此咧就揾其他啲朋友湊夠嗰啲錢，其他啲朋友幫助佢完成呢份功德，因此咧呢個人咧就做偷離天嘅帝釋啊，做呢個上帝。咁其他幫助佢做佛金嘅呢三十二個人咧，係做其他三十二天嘅天子。咁所以咧，人更咧重福啊，係可以升天嘅。咁我哋真真正正學佛嘅人係布施求福，係咪希望升天咧？咁應唔應該希望升天啊？唔希望，因為點解？天的福报有限有尽，尽了之后仍旧落到轮回，所以呢我们要发菩提心，而这个功德呢会向佛道，将来成佛呢就永远会超出这个生死了。所以啊，《华严经》里面说，如果是求人天的福报呢，都是属于魔业，因为为什么？福报有尽。第三層天叫做須阎摩天，奉欲浸溝害無私益，依人根人世間，動少靜多，命中之後依虛空中朗然安置，日月光明常照不及，是之人等自有光明，而是一類命須阎摩天。这个是讲第三层须阎摩天。须阎摩是印度话，翻译中国叫做示范，即是说这个天的天人呢已经没有说日更就白夜更就黑，因为为什么？它本身有光明，它去到哪里都自己发出身上的光明，不需要说黑咧就係夜晚，白咧就日頭。但係點樣分呢個日夜咧？係以呢個蓮花開合分呢個晝夜。蓮花開嘅時候就係日頭，蓮花合埋咧就係晝夜。呢個天人咧離地咧十六萬由長高又一倍啦，身長225尺，五丈啊！人更200年为他一昼夜，所以受他的寿长有20000岁，一路一层一层 double 上去，合人更呢7200万年。这个天人是说对于自己的妻妾恩爱已经是 不想念了，能够舍弃了，但是仍旧是有这个欲望存在。放着这个欲境的时候呢，只是暂时暂时而交，过事过境迁呢，永远不会再想他。那他的前部事更在哪里？在这个定中修这个禅定，动少静多。所以呢，这个是他在人间做到这种境界，人间有这种人做到呢都很难得的了。命中的时候呢，他的神识呢就上升，上升到虚空，超过这个脱离天，上这个虚空呢，日月光没办法照得到他，他的身有光明，自己呢是每个人的光是互相照彼此，你的光明照到我，我的光明照到你，所以叫做阎摩天。这个呢是个寿命更加长了，但是仍旧是受尽的时候仍旧会堕落的。第四呢叫做兜率陀天。兜率陀天呢，兜率陀呢是印度话，翻译中国呢叫做导士多，即是叫做知足。知足天，他对一切的物质的欲望或者是男女的欲望都很知足。所以呢他夫妇之间呢彼此一笑就算了。但是这个天呢是分为内演和外演。内演呢就是弥勒菩萨所居的。弥勒菩萨所居的内演呢，时时都在这个摩尼殿说法教化天人。所以说这个叫做内演。现在这里说呢，现在这里经文说一切事情啊，有应足来未能为累，这个呢就是说生这个外演 的原因，不是生内演的原因。怎样可以生得内演呢？谁知道怎样可以生得内演？有没有人知道啊？有没有人知道啊？韦乾先啊，怎么说啊？你知道啊，你说啊。念当来下生弥勒尊法。有些人呢念消灾延寿药师法，有些人呢念阿弥陀佛。念消灾延寿药师法的就去东方净琉璃世界咯，如果念阿弥陀佛的去极乐世界咯，如果念当来下生弥勒尊法呢就去兜率内演。兜率内演，现在呢很多法师都是修这个唯识共念弥勒法去兜率内演。他说因为去那里呢亲近弥勒法，将来弥勒法下生这个人间呢就跟着他来这个世间度众生了。我的老师孟智老法师就是说要生这个弥勒内演，凡是太虚大师那派生僧伽都是发愿生这个弥勒内演，但我呢就偏偏古老实生呢是发愿生这个极乐世界。因为为什么？因为如果你想生去弥勒内演，定力不够呢，去到外演呢就被魔鬼摸了你了。你记得这个狮子的无着天亲菩萨啦，菩萨的境界尚且被天女摸着，何况自己，是吧？所以呢最保证呢就是发现去极乐世界了。现在讲一切事情呢不是讲内演的生活，是讲外演兜率陀天的生活。一切事情由应足来未能为来，即是说有他的妻子妾侍来的时候呢他没有办法拒绝他。这种人呢 在印根啊，命中之后呢就可以上升精微，不至下界。这些天人的境界呢，乃至到劫位的时候呢，心灾不及，这一类叫做兜率陀天。我们知道这个欲界第一层四天王天，这个偷离天、阎摩天、兜率陀天，甚至到呢化乐天、他法自在天，都是小心灾起的时候呢，会不会毁灭啊？会毁灭。但是只是这个未律内影不会毁灭，未律内影这个兜率陀天不会毁灭。所谓乃至劫位啊，心灾不及啊，二是一类名兜率天。咁即系话外影呢仍旧系有位嘅，内影就冇位啦。咁呢一个兜率陀天嘅寿命呢更加长啦，长到点样呢？咁人离人间三十万由层高啊，生长三百丈。三百层楼咁高啊，以人根四百年为一昼夜，寿长四千岁，总共人根咧5,760,000年咁。咁啊，有啲话咧，佢离现在5,760,000年之后咧，弥勒佛就出世啦。咁呢个究竟系唔系呢个数字好准确咧？即系我冇办法 guarantee 哦。实际上咧，只要我哋去到极乐世界咧，唔使几耐啊，因为嗰度嘅时间好长啊，唔使几耐咧，我哋就会跟住弥勒佛嚟咯。第五层咧叫做乐变化天，系欲界第五层天。我无欲心，应以行事，依云层时未而着立，命中之后生热化地，二是一类命乐变化天。即是说在人根修这个禅定日久之后呢，就可以降伏这个贪欲的心，所以呢对于这个妻子啊或者妾侍啊要求行这个放事的时候呢，他是已经没有这个趣味了。这一种境界呢就是利欲的境界，所以他命中之后呢就能够生有这个热化地，是超越前四天王天，而能够变化五欲自己享受的，这一类叫做六变化天。即是说自己的心中变化色香味足五层的快乐给自己来享受，这个叫做化乐天。这一种天呢，虽然还有是这个贪欲食欲、睡欲之中咧，仲有呢个淫欲，但系咧呢个咧只系睇下你啫，俾眼睇下你就当系有情感响度啦。咁啊，离地64万由长高，又比前一层天咧系高咗一倍啦。生长咧系350丈，人根800年为一昼夜，寿长8,000岁。呢个系欲界。第五天，六天之中第五天，第六天咧系他化自在天，无世更心同世行事，依行事交了然超越，命中之后便能出超，化无化境，而是一类命他化自在天，无世更心。就是说厌离这个世根淫欲不净，虽然还是有妻子有妾侍，但是呢对这个夫妇的事呢已经是看得很化很化了，虽然是有夫妇的行为，但是心已经心不在焉了，神游于境外。这种人呢是能够超越这个普通一般的欲望，所以他命中之后就超出化无化境， 化就是指第五层天六变化天，无化就是指前四天，前四天未能够变化这个五欲给自己享受，这个第五天呢是可以变化这个五欲给自己享受，所以就它呢超出前五天的无，前四天的无化和第五天的变化，五层天都超出，这一类呢叫做他化自在天，不用自己变化了，人家变化了他自己来享受，由他化他天变化给自己的享受，这一种呢是叫做他化自在天。离地一百二十八万由层，身高四百五十丈，人更一千六百年为他一昼夜，他寿长一万六千岁，合计人更总共九十二亿万岁，哇，个寿好长好长啊！但是呢仲系有数可计，仲系有尽嘅时候。阿难二时落天啊，仍需出动心，心乜嘢啊？呢、这个字吓、啊，心未上交系咪啊？自此以横。名为欲界，这个字打不出来，这个由这个四天王天一路到他化自在天，六层天中呢还有饮食男女以及色声香味足种种的欲乐、所以叫做欲天，欲界天，但是它的形、虽然是动呢是已经超乎这个人根了，能够是制止自己的动而催于这个静，所以欲心就轻了，因此呢它就能够一层一层高，即是说以它的欲心轻重来定它的高低，每一层呢是禅定的功夫深，而欲心轻所以就比一层高，前四天呢还有这个心和这个形迹、都有这个形迹和这个心，还有这个欲望存在，后两天呢这个形虽然合、心已经离了、所以呢叫做心呢是上交、心迹上交，古人有一首偈话、四王偷利若交蒲，夜魔执手兜失笑，化落索是他朕是，此是六天真废落。呢一四句说话是形容天上来的人呢天临天内的欲望交扣的时候的情况，四天王天和偷利天夫妇呢还有交抱的形迹，夜魔天呢只是握下手当是夫妇行礼的了，兜失陀天呢就对你笑一下就表示这个是你太太的了，化落天呢就睇憎下你，睇多你一眼，咁你就系佢妻子噶啦。他化落天呢，他化落天即系第六层天啦，好短暂咁瞥你一眼，咁就系算系自己嘅妻子噶啦。咁佢话呢啲咧就系天上最快乐嘅境界。咁呢度咧系讲六欲天，讲六欲天呢就是以我们人根呢同一种有食欲有睡欲有什么有男女的欲望叫做欲界，不过它的境界呢就比我们人根呢是高一层 高超很多，所以是属于天、 落日天之外呢，就是色界天，无色界天。色界天呢，就没有淫女的形象了，没有淫女的欲望，现前是丈夫上童子身。现在呢讲到落日天呢，就讲言大八件了。二类物因大佛顶，二类物因修正了，二支菩萨文行首领严经第八件，讲完了。